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七集，摇晃转瞬即止。东树刚才在桌旁猛地弯下腰，此时他慢慢地抬起脸，其他人也都放低了姿势。程在打开门窥看外面的情况， 似乎没有出现大的破坏，但有可能出现余震，暂且就这样，先别出去。 哎呀，究竟是怎么了？都这样了还有地震，不会是世界末日吧？ 谁也没有答话。东树觉得大家不是无视太医的说法，而是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恶劣的玩笑。东树自己就是如此。 我去看看地面上的情况，东树，这里就拜托你了，注意余震。 明白。 程灾出门而去，东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，叹了一口气。 哎呀，有他在太好了，要光靠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 山西春子对丈夫说道。山西繁雄使劲点头。 啊，是啊，我们就只会瞎闯而已。 春子和蔼的目光落在了东树身上。 听说二位是亲兄弟，你也是警察？ 对，但我哥是警视厅的，我只是辖区警察。 春子摇头，意思是说那种细节无所谓。 唉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有两位警察在真是太幸运了。我们老人碍手碍脚的，请多多关照。 啊，不会的，我也要请你们多关照呢。 东树低头致意。小峰在角落里的桌子上摆弄手提电脑，东树走近他。 你在干什么？ 啊？哦，上网，我想看看有没有关于刚才地震的信息。 找到了吗？ 小峰依然盯着屏幕，摇了摇头。 什么也没有。不仅如此，所有信息都没有更新。我在各种留言板上写了东西，但没有任何反应。上网的人似乎都消失无踪了。 不就是消失了吗？从交通工具上也好，从街上也好，人类都消失了。上网的人没消失，那才奇怪呢。 可没消失的人也会有，比如我和你，这样的人也会尝试上网吧。 小峰继续打开各种网页。 应该有人在尝试网上联系，但人数恐怕非常少，所以他们发现我的踪迹或我发现他们的概率就极低了，也许比两个人迷失在亚马逊丛林在漆黑的夜里相遇还困难呢。 总说发生灾害时上网会很有效。 总而言之，形成网络的不是电脑而是人，如果参与的人多，全世界的人就可以共享信息，但若没有人参与，网络则不过就是电缆相连而已。 你还是继续试试吧。 你不说我也会的，有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？ 小峰说道，带着一种绝望的腔调。山西繁雄站起来向门口走去。 您去哪里？ 哦，我上厕所。是在哪边啊？ 哦，在检票口前面左边。 谢谢啊。 走出店门，山西繁雄的步伐让人有点担心。富田菜菜美怯生生地开口： 那个，各位也在担心家里人吧？你们觉得消失的人究竟去了哪里？ 这疑问与其说是问某个人，不如说是对所有人提出的。 知道的话还愁什么呀？明明连自己身处的状况都不清楚，怎么可能知道别人的情况？ 说的也是，不好意思啊。 蔡蔡梅小声说道，低下了头。 也没必要道歉吧，担心家人是理所当然的啊。 明日香撅着嘴。就在尴尬的气氛中，山西繁雄回来了。 哎呀，还有自来水，也算放心了啊。 就在此时，猛烈的摇晃再次袭来，比刚才的幅度大，桌上的东西落地的声音传来，有人发出惊叫。东树抱住身边的柱子，仰望天花板，灯具摇晃着。这种状态持续了10秒钟左右， 摇晃停止后，东树的身体平衡感也乱了，他离开柱子晃晃头，脚下有些踉跄。 糟了， 叫起来的是荣美子。东树一看，山西繁雄倒在店的一角，荣美子蹲在他身边。 老伴儿， 山西春子说着站了起来，东树也急忙冲过去。山西繁雄脸孔扭曲，裤子的右膝处被鲜血染红，他脚下有一台落地灯，玻璃灯罩碎了，看来他是倒在了落地灯上面，玻璃碎片扎进了他的膝部。 快把裤子脱下来， 东树和春子一起帮繁雄脱下裤子。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， 你们在干什么？ 东树不回头，也知道说话的是谁。 有人受伤，山西先生受伤了。 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 成灾凑过来。 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晃动的时候 我没站稳。 山西繁雄扬起脸，尴尬地望着成灾。 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情况不严重啊，不严重。 伤得挺深的，不好好处理可不行。富田小姐，这下得靠你了。 哥哥这句话让东树想起富田蔡蔡美是个护士。蔡蔡美站了起来，走进山西繁雄。 我手上什么都没有啊，好歹要有一些消毒的药 啊。旁边就有一家药店，还需要什么我去拿。 先拿些纱布和绷带，还有镊子。 蔡蔡美说着站起来。 哎呀，我去吧，这样快 啊。有劳你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？ 最好别乱动，也别碰伤口。 明白了。 哎，我也去。 太医追着蔡蔡美去了。成灾目送二人离去后，皱着眉头看着东树。 我都说了这里拜托给你了，也说了要注意余震，你都干什么了？ 那我能说别上厕所吗？ 余震的时候你干什么呢？看到他站着你提醒他了吗？ 这没有提醒。那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 哼，总是想着下一步的危险，这可是避险的基本常识。 东树无言以对，沉默不语。 啊，您是九我先生吧？请别责备你弟弟，是我自己不好，不怪他。 山西繁雄疼得龇牙咧嘴。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，应该会想到有余震之类的。是我自作自受了。 哎呀，是呀，所以你们俩赶紧和好吧。 山西春子也露出笑容。蔡蔡美回来了，她仔细从伤口中取出玻璃碎片，消过毒，涂了防止化脓的软膏，用纱布和绷带包扎好。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。 救死扶伤，太感谢了，有护士在啊，真是太好了。 山西繁雄高兴地眯着眼睛。 那胖小伙子呢？ 成灾问蔡蔡美。 他说要去找些吃的。 那家伙又饿了。 东树不禁嘀咕起来。太医回来了，他满脸是汗，气喘吁吁，好像是跑回来的。 不得了了，冒烟了。 什么地方？ 在那边。 东树见成灾出门也跟了上去。出了店门，按照太医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地下街的深处果然烟雾弥漫，还飘荡着一丝异臭。 糟糕，好像发生火灾了，也许消防系统被破坏了。 得赶快灭火。 东树要往前迈步，被成灾拉住。 等等，不知道火灾的规模，别盲目接近。 可要是不理他的话，火势也许会蔓延过来。 确保所有人安全是第一位的。在这里被烟包围前，赶快离开。 成灾向咖啡馆里面的人喊话： 我们离开地下街，快！ 户田和小峰一下子冲了出来，白木母女紧跟其后。山西繁雄在蔡蔡美和明日香的搀扶下走出来。 真是的，大叔们都不管别人的死活。 明日香瞪了户田等人一眼。 我来， 东树替下明日香，让老人扶着肩头。 不要紧，我能走，没事儿。 现在要抓紧时间，就别客气了。来吧。 成灾背起美宝。 各位，向日本桥方向走，千万别耽搁。 十一人通过地下街向日本桥进发，烟雾的浓度眼看着变高了。 头儿，食物保障还是有必要的吧？ 太医大声问。他站在便当店前，小货车上摆满便当，招牌上醒目地写着全国便当节。 不要增加无谓的负担，到了地面上会有便利店的，逃命要紧。 意见被承载否决，太医面露失望。 顶级便当不要，去吃便利店的破便当。 众人在日本桥一带走出地下街，来到地面，几幢建筑物正在燃烧，将夜晚的街道照得清清楚楚。雨已经停了，热烘烘的风猛烈吹过，从中央大道望向银座，只见浓烟滚滚，也许因为餐饮店多，容易发生火灾。成灾迈开步子，东树在身后说话了： 哥，打算去哪儿？ 先找一个大家都能休息的地方，酒店也行，但是公寓楼更好，那里生活用品齐全。 有一家面向大街的办公设备展示厅似乎正在进行室内装修，外面蒙了蓝色尼龙布，上面压着梯子。成灾停住脚步，拾起一件东西，是电钻。他确认电钻能用，便再次迈开步子。大家一片沉默，每个人无疑都在思考目前的异常状况，然而跟东树一样，谁也找不到答案，全都不知所措。走了约二十分钟，成灾停住脚步，仰望眼前一幢建筑物，看样子是公寓楼，一层是便利店。 这附近好像没有发生火灾，也有电，今天晚上暂且把这里当大本营吧。 反正要住，找更豪华的怎么样？又不会因为非法侵入被捕。 豪华公寓可能有复杂的防盗系统，锁也是特殊的，要进去的话就太费劲了，除非房间刚好没有上锁。与其找那样的，不如选择易于开锁的更合理，是吧？ 户田板着脸，但没有反驳，也许认为成灾说的对。果然，成灾选择的公寓楼没有自动锁，很容易就能进到各个房间。考虑到电梯会停止，大家选择了二楼。成灾用电钻在钥匙孔下开动，用弯曲的铁丝开锁。东树跟着成灾踏入房间，是两室一厅，似乎是一对年轻夫妇的住所。起居室的储物柜上方装饰着婚礼的照片，小巧的新娘和魁梧的新郎，他们消失到哪里去了？ 这里住十个人太挤了，隔壁的房间也用上吧，五个人跟我来。 成灾提起电钻走出房间，蔡蔡美、山西夫妇和白木母女跟了上去。户田在沙发上坐下来，随即点上一支烟。太医闪身进了厨房。 大叔，这里作为禁烟区好吗？ 明日香边开阳台的窗户边向户田抗议。 你哪来的权利这么规定？ 就你一个人吸烟吗？少数服从多数。 户田冷哼了一声，把烟灰弹落在地板上。 你这是干什么？ 就在明日香怒目而视时，不知哪里传来了猫叫似的声音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